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学姑娘有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背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周日点播专辑，我们为您奉上听众点播的相声名家名作。有朋友点播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教育家魏文华老师的作品，我们请您听一段剧场实况，天津的魏文华女士和北京的康松广先生合说的杂学唱。 今天我给魏老师捧一段、 表演艺术家 谁呀、 康松广。 哎呦，您不能这么说我。 名目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家。 哇， 说相声有1000多年了吧？ 多少年？ 1000多年了。 您说太多了。我哪有1000年呢？我跟您说实话吧，差3天不到900年。 对呀、我听人说过，千年的王国，万年的龟嘛。 哪儿啊？您可别捧我，咱说实话 我是听着您的相声长大的。 哎呦，您太客气了， 在您跟前我就是小学生。 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 好嘛，您说相声那这首缺一指啊。 我哪有、 真的，您看呢？ 啊， 反正个头比我高点瞧我们俩站在一块多俊呢啊！康先生说的不错。真是大家都喜欢听您的相声 啊。天津有认识我的。 对对对、这个相声演员可不容易啊。 对， 您看别看那个不像人家戏剧演员、什么灯光布景啊、服装道具啊、都比相声演员讲究。 对， 可是相声演员呢跟人家又不同了，两种风格。 怎么呢？ 你看相声演员讲究四门的功课。 那大家都知道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唱也不容易。 是啊， 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哦，这还有区别。 那当然了。 那您说这个南昆是什么呀？ 南边听昆腔。 昆腔。 哎， 北弋 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爱听柳子腔。 西梆 爱听梆子腔。 那我们家呢？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您怎么拿我开心呢？ 谁拿你开心？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问我们呢？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我们北京的，我们爱听京剧啊。 爱听京剧 啊，就那个关老爷戏，我老听啊。 关老爷戏 啊，那不就是昆腔吗？ 不对，你说那是错了， 错了， 你还爱听京戏了。昆腔是昆腔，关老爷戏是吹腔。 吹腔。 哎，昆腔就是15贯，那是昆腔。 哦，我看过那电影。 哎，游园惊梦。 春香闹学。 你说那关谷戏是吹腔。 哦。 吹的横笛儿啊。 横笛儿。 就那五里五里五里五里五五里五里五。 您等会儿。您说什么横笛儿？ 啊。 您这横竖不分呐。横笛竖箫，笛子得这么吹啊。 横者为笛儿。 啊。 竖者为箫。 对。 哎，对。 您呢？ 要你那么说相声1000多年了。 您 北方曲校的教授，您别误导我们了啊！ 哎，昆曲是昆曲，吹腔是吹腔。 哦，这不一样。 老爷戏很多。 是。 什么过五关斩六将，撇刀斩蔡阳，进古城单吃训弟。 好嘛，说了半天一出戏，这个。 我就明白这出戏。 是啊，哎， 是。 那这样 啊， 我爱听关公戏。 哎，好听啊。 您当着观众给你们学几句好不好？ 学两句。 关公戏，关老爷。啊， 我唱两句。 啊啊啊！ 关公戏啊。 关公戏。 叫马童，你也忘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真好听。 你就看这架。 哦。 您就看这莱坎的架。 什么叫莱坎的架？ 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哎，啊， 您别给照啊，留神您那镜头憋了。我看 说话够损的，切切镜头吧。我 人家关公的威风， 对 您这形象还差点， 威武雄壮 是吧。 我考虑啊，这关公戏就得男同志演。 为什么呀？ 威武雄壮啊。 哦，大气。 哎，对呀。 女的演不了。 演不了。那 不对，不对，我跟您抬杠，魏老师，您呐，孤陋寡闻了。 谁孤陋寡闻？ 女的就演不了老爷。 演不了。 我听我姥姥说过，小时候老家农村的戏班评戏班，人家这演老爷戏，评戏班过去都是女演员。 嗯。 我姥姥跟我说过。 你姥姥也是老梆子。 有没有吧？ 你姥姥说的就算呐。 我听我姥姥就爱听。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一样 穿个大绿袍， 啊，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多漂亮啊！ 一出门就扭， 嗯，好看。 好，能来一回？ 您试试啊！ 来一回 啊！ 来一老爷那个词儿 啊， 评戏这个味儿， 嗯， 您听好听不好听？ 您听这掌声多热烈，你看看。 啊， 来来， 马童也带路。这老爷怎么了？这是啊， 老爷犯嗲呢。那个，您唱，您唱。 叫马图，你爷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 这是老爷， 这舅妈， 舅妈都是娘家人啊。 你这狗带嚼子呼来呀，你这。 哦，那您说女演员就演不了关公了？ 不不不，我说的是过去 啊， 脑子是也有点保守。 嗯， 您现在女同志，那个河北省梆子剧院有一位裴艳玲， 那是大家呀， 艺术家吧？ 对呀， 演的那个钟馗嫁妹， 对， 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啊。 是好， 也有演关公戏的， 哦， 也有演那个包公的。现在女同志，咱们天津京剧院那不有女同志演那个包公，演的挺好的。 哦， 哎，就我说这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什么？哦，这个评戏 对， 唱不了关公戏， 唱不了。 那可评戏通俗易懂啊。 同声易懂是 啊， 啊，是啊，您看老人小孩都能听懂了。 是啊，那咱们怎么叫民族唱法呢？这民族唱法就通俗易懂。 哦，这是 京评梆乐都属于民族唱法。 哦，这我还不懂，这是民族唱法。 对，您想过去咱们天津有什么？有四大卫，什么什么 啊？李金顺， 哎， 那是四大名旦。 对对， 李金顺。是刘翠霞， 对对对， 爱莲君， 对对对， 您说这几位啊， 嗯， 我都没听过。 哦， 但是白玉霜的传人小白玉霜我可没少听。 小白玉霜， 哎，中国评剧院的呀。 那好听啊，上过银幕啊，演的秦香莲。 哎呦，那是代表剧目。 您今儿来着了，我给您学两句小白玉霜，您听听啊。 好， 秦香莲啊， 小的秦香莲。 咱这鼓掌屋太热了。 康松王啊，这叫人缘， 这叫人缘啊。 哎， 我瞧这叫脸皮厚。 我倒不理会这， 不理惯了，要好要掌声我给您要啊。 唱两句， 唱两句来。 孟婆房，我应当把你归论家法，你就应该把我缠，你应该下了你的金句念，与我办理一件论理论法理所当。 真好听， 哎，这个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哦，感冒越重越好听，那流着大鼻子唱啊？ 那是你唱， 人家叫鼻腔共鸣。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鼻腔共鸣好， 这就叫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哎，我看咱们这个青年歌手大奖赛，有那个什么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也有一民族唱法。 有啊， 那您说说跟这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你看那个郭兰英 啊， 艺术家唱的那个《绣心匾》，那就是民族唱法。 哦，民歌就是民族唱法。 哎，唱出来是真好听。你看人家郭兰英的嗓子多亮， 是 多棒啊！ 嗯嗯嗯，您， 我再给您写 来两句啊。我就爱听郭兰英。您学学， 个子长得倒不矮呀、 啊。是啊， 你学学。 那怎么着？ 那我学学。 学学 啊，郭兰英啊。 嗯。 您看我像不像郭兰英？ 您像猫头鹰。别打我，别打我啊！别唱了。 哎，来，唱两句啊。 嗯嗯。 哎呦，唱不了啊。 怎么了？ 没乐器。把你们那个乐器拿出来。 不是，这民歌还得乐器伴奏。 得，呼哒好，呼哒哒的那个乐器，呼哒哒，呼哒哒。 这是这门口那磨豆腐做豆腐是风行吗？这个 不是， 呼哒哒 就那个，就 您是 手摇琴，对，手摇琴，手摇琴， 手摇琴，不是这个吗？ 啊， 那叫手风琴。 我怕说手风琴你不懂。 我不懂啊，我们这儿没乐器。中胡、 二胡都可以。 您不知道，我们这是相声大会，不带这些乐器。 没乐器 啊！您要伴奏， 唱不了，回去。 不是，您回来，您回来，我跟您商量商量。 商量吧。 您不是要伴奏吗？ 啊！ 咱说相声的有诀窍啊。 什么诀窍啊？ 咱们都讲究使嘴伴奏吗？他们演那个《黄鹤楼》啊，什么《分合班》，不是拿嘴伴奏吗？ 那你呢？ 我用嘴给您伴奏，模仿那乐器不是一样吗？ 你拿嘴伴奏 啊？ 那我先教你， 比那乐队还好听。 怎么样？ 啊，您教我。 来， 一教我就会。 前奏啊！ 哎， 你可注意听着。 我悟性好，您知道吧？ 行吗？ 哎，来，试试啊！嗯嗯。 哒哒哒滴滴啦滴啦滴哒。哒哒啦滴啦滴啦滴哒滴哒哒， 完了，就这么简单？ 会了吗？ 我一听就会了，我以为多复杂呢，不就这个吗？哒滴哒吗？ 对， 开始啊！您遇上好情绪，我来了啊！注意啊！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唱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唱。 他唱什么？我唱的。 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唱。 你要抽风了是吧？ 不就这打的滴吗？ 你坐什么车来的？把你给催回来的。 我骑自行车来的，这不对。 不对，你怎么拐弯了呢？ 是吗？ 啊、 嗯，我觉得跟您那一样 啊。不一样。 那您再来一遍。 你注意听着，别拐弯啊！ 哎好。 先注意听着。哒哒哒滴滴啦滴啦滴哒，哒哒啦滴啦滴啦滴哒滴哒哒。 这什么？这是 板了。 哦，这还有板。 当然了，废话没板行吗？ 刚才您怎么不说呀？刚才您告诉我就错不了了。干我有板，我不就会了吗？来啊！ 强词夺理。 开始啊。 哒哒哒哒滴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来。 瞧这倒霉模样、 我们这对 正文哪没记住啊，前白记住了，谁让你干这个的？ 不是有版吗？得 这不行不行，他不唱了，不唱 了。不是，要不这样，您我教教你、您呐带着我一带，我不是说能带过来了吗？ 哎，这倒不错。 哎，这个 一带就把你带过来了 啊。 那我再来一遍、你可注意听着啊。 哎，好、来 哒哒滴，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带过来了。 是啊，你把我带过去了。 您呐，别难为我了，我五音不全，您就自个儿唱吧。 我自己唱。 哎，对对对， 正月里闹元宵，金鞭绣开了。金鞭绣咱毛主席，领导注意到、哎啊 自己叫好啊， 我起带头作用。 您应该上那春节联欢晚会那得领尖儿的，您知道吧？您这就是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哦、 还有。 这歌曲跟戏曲基本上有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 哦。 金瓶梆乐、 越剧 都属于民族唱法， 越剧也算。 那当然了。 哎呦，您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我喜欢越剧 哦。 您别看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祖籍是浙江绍兴的。从小啊受我爷爷奶奶熏陶，我对越剧就感兴趣。 这出了你老了就你爷爷奶奶。 真的我能唱两句，我还能表演。 是吗？ 越剧。 那行，今儿各位观众您来着了、我跟康松广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一段越剧，您欢迎吗？ 来，行， 咱们也跟康松广唱两句好了。 咱们唱哪出戏啊？ 咱们唱经典的 啊， 叫俩子杯子银的。 不是，您再说一遍。 叫俩子杯子银的。 哦，听懂了。俩腮帮子搁窗台上。 就您这大腮帮子，一个腮帮子就搁不住了。 不是，我听您说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哦，那这是名句呀、 当然了。 啊，这电影也有。 有。 那行，咱唱这出。 唱这出。 唱我演谁？ 当然，您得来个正角了。 啊。 您去梁山伯。 梁山伯 英俊小生。 嘿， 真俊。 这我还真能唱好了。哎，英俊小生。 对。 哎，我给您来个身段，您瞧瞧啊。英俊小，咱有功底 啊。 小明， 你这傻子跳舞 透秀。 还透秀 啊。哎，我来梁山伯了。 你来梁山伯。 您呢？ 那我也来正角 啊。您演谁？ 我来祝英台。 这什么？ 祝英台。 祝英台啊？ 怎么了？ 这 怎么了？你吃错药了呢？ 祝英台戴着老花镜啊，惨点儿这个。 我惨点儿啊？ 啊！ 有您这模样的梁山伯，就有我这模样的祝英台呀、啊。 好吗？瘸驴配破磨，这是。 你不为了听我的唱吗？ 啊，行行，就这么办了。那咱们演哪折？ 咱们就唱一点儿 啊， 唱祝英台给梁山伯吊孝那场。 行。 经典呐！ 不是我这两天耳朵上火，我没听明，唱哪点儿？ 给梁山伯吊孝那场。 我是死梁山伯呀。 依您呢？ 我得演活的呀。 什么 活梁山伯？ 哎呦我的妈呀，您演活梁山伯 啊？ 那真梁山伯死了一千年挖出来都比你鲜亮。 我还不如那木乃伊呢。 你 就救护点吧啊， 救护点行行，那咱们 哭脸，你就在这。 那我 别动啊， 我就演那死梁山伯了。 死梁山伯， 好，好，好，啊，我配合您， 配合我， 好，好，好，来吧，演死的，完就得 死的 啊，好，好，好，嗯， 屋里还老是就站梁山伯了，多惨呐，这屋里。 咱们接过去，唱，唱，唱，啊，嗯。 那诈尸呢？不着， 没这么逗的啊！ 谁跟你逗？ 老干闹着玩，人家搁动我痒痒泪干嘛呀？ 我这不是哭灵面场吗？啊！ 那您就唱就行了。 那你别动 啊！您隔着我哪行？ 谁隔你？你 来来来来吧！ 你请在这儿，别动。 好了好了。 对啊，哎，站住了啊！ 嗯。 夫妻配，谁知道许千里将死无呀娇，十指望生肖官的泪盈睛，谁知晓未到一火去断桥家，谁知受不来气大，康先生你哭什么呢？ 我想活过来啊。 广康先生，我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嗯，我又不会捧人，头一次这是。嗯， 反正说好说赖吧，大家多原谅啊。 行，谢谢大家。 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剧种都演 了。哦，地方戏。 哎，评戏也演。 嗯， 唱出来也好听。那日送你下山来，你说的话儿我记在心怀。你言道家中有个小九妹，是你亲口做的大媒。噔噔噔， 哦，还带着弦儿了。 这是评戏， 这是小生。 梆子也演， 河北梆子 啊。 哦， 忽听得一旁坏胸张，不由得山伯喜洋洋，走上前的来用那目望，云台原是个女红妆。 好，真好。 山东滕县 啊， 有一种叫拉后腔。 哎呦，这还没听过。 也叫拉魂腔。 哦哦， 也唱梁山伯， 也有这出戏， 唱出来好听。 您学学。 哎，那个腿呀，刺嘞，那个刺嘞美的美呀，刺嘞的美呀，有一对学生下山嘞，在那头前走那个梁山伯啊，梁的身体伯啊，梁的身体伯啊，在那后面紧跟着只影台呀，一壶拿壶一。 哎呦！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魏文华、康松广合说的杂学唱和返场小段。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在下半段继续陪您听相声。越奔跑越渺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降水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降水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本是有降雨天气，不适宜登山。今天受到降雨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本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1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也为2，感觉偏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准备点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文的文章被熏得不论翻翻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对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听众点播的刘洪怡先生的作品。刘洪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相声名家，他师承王世臣先生，他的传统功底深厚，尤其是近些年来整理上演了不少传统作品，有的是近乎失传的段子。他也教授了不少学生，李嘉存先生也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熟悉的一位明星。近几年来呢，嘉存先生很少登台说相声了，但是在话坛的活动当中啊，还有这个京剧老旦的表演当中，还是能够经常看到嘉存先生的身影。两位老师啊，应该说都是博学多才。您就听下面的这段新编四郎探母，您就能够听得出来对不同的戏曲剧种曲种学习和表现的精到，哎，这种丰富的展现体现了他们光彩博收丰富的积累素养。好，请您欣赏新编四郎探母，刘洪怡、李嘉存表演。 第四届曲艺节呢，是一次曲艺的盛会。 哎， 今天到会的来看演出的都是很多曲艺的忠实观众。 是 啊，这么冷的天来看我们演出，说实在，我们演员呢心里都比较激动。 没错 啊，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演员 啊， 跟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是， 在电视屏幕上啊，咱们经常见面。 哎， 拿我这伙伴来说吧， 嗯，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 嗯， 观众对他的这个，尤其这个广告特别熟悉，啊，是喜爱 啊。 其实他不是广告明星， 哎， 他是个相声演员。 说相声是我的专业。 对，说相声说的不错， 一般。 这跟他自己啊，勤奋好学有关系。 您这是夸我 的？哎，不是夸你，确实 啊， 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啊？好学。 是吗？ 哎，努力追求上进， 嗯， 这是你的特长。 谢谢。 在我们单位啊， 啊。 很多这个演员呢都主动的加强学习， 现在都得学习 啊，艺术方面的这个再深造。 哎， 有的都上大学去了。 是， 哎，他不一样 啊， 我们有的都上一门大学。 那我呢？ 他受过三所大学的培养。 三所大学 重点培养 都哪三所呀？ 你看，你上过中央美术学院，对不对？ 中央美院 学过画画。 哎，是学过。 去过没有？ 去过，去过 啊。 上过中央戏剧学院，对不对？ 对，学表演去了。 哎，你看，上过中国舞蹈学院，对不对？ 舞蹈学院， 那没错啊，舞蹈学院三座大学培养啊，在我们演员当中 啊， 这是独树一帜，别人比不了。你看，又为什么别人有时候跟你同时 啊 从事一项工作， 对啊， 你怎么就走红了？ 您不是说我努力了吗？ 这是一方面呢， 还有呢， 命好啊，命好啊， 这跟命有关系。 当然是，《易经》学过吗？周易， 我当然没学过 啊， 太深了。没学 过。你知道你什么命吗？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 你看啊，你不知道，我给你算过 啊。 你水命，知道吗？ 水命 啊，水命， 水命好不好？ 好啊。 哦，水命好， 当然是来财如流水啊。水命啊，金木水火土，你占水。 哦。 为什么你长这么胖啊？ 我吃的多呀。 啊，不对，水命。老在水里泡着， 水里泡着，像话吗？您说这个， 不能老泡着 啊， 老泡着就发了。 那可不是吗？ 是不是赶上晴天啊？出太阳也出来晒晒。 不是，我是王八呀！ 不是，没明白，不是，这不是 我还不明白啊？ 不是，说你这个命运 啊， 命运走红了。一下走红了，现在哪儿都请你 啊， 是不是？这儿嘉宾 啊， 那儿拍个广告 啊， 演个小品，演个戏，是不是？ 啊， 电视剧， 对 对不对？ 是 啊，你这古装戏演的不错， 一般， 我看过， 一般 我看过，尤其你身段，身段好，啊，将来有不懂的地方找我，我再给你说说，是 不是？ 努力嘛， 不是你也等会儿吧， 你这 我有什么不懂的事找您 啊？我找我，我跟你说说， 不是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谁呀、 啊？您、啊， 看不起我？什么我搞什么工作？我给你说说戏，懂吗？别你说，我给你说戏有富裕， 是， 你看这， 您是我眼拙， 瞧你这意思了，这一乐你就瞧不起人， 不是我没有瞧不起您的意思 啊， 我说是我眼拙，您怎么 这不是这京剧院知道不知道？ 中国京剧院 啊，知道啊， 啊知道， 我这是他们把我请去了。我经常那儿给说戏啊， 那儿 啊， 说戏啊， 这啊，怎么了？ 不是，我您原谅我 啊， 中国京剧院，您给人家说什么戏啊？ 嘿，你不是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京剧这个节奏这么慢？他就需要改革，我去帮他们改，知道吗？ 哦，帮他们改戏去了。 哎，对呀、啊，最近我改一出戏 哦， 《四郎探母》听过吧？ 听过 啊，我给改了。 四郎探母你给改了， 对， 那就是潍坊齐唐他们两口子老唱那个。 对，这不是请我去帮他们改吗？不改不成啊，节奏太慢，现在观众不爱听。通过我这么一改 啊， 把各种艺术形式都融为一体，现在这出戏是非常的热闹。 是吗？ 哎，可以这么说 啊， 老年人爱听， 嗯， 小伙子欢迎，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不是，您那戏的形式叫什么呀？ 这种形式 啊， 这种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大拼盘 啊？ 什么叫大拼盘啊？ 热闹。 哦，热闹。 在一出戏里边、 啊、 把十几种的艺术形式给它融为一体，爱看什么的观众都能满足。 嘿 嗨 啊，刘先生， 怎么样？ 瞧一瞧 啊， 今天来了这么多尊贵的客人， 怎么样？ 席满坐满 啊！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哎，先跟我们这儿露露怎么样？ 你那天让为大伙儿介绍 啊， 那就刨了， 没事。 那这长安戏院过些日子春节，他们打炮戏，四郎探母就这儿，就我改的那个， 不是， 这不我一说， 你先这，大伙儿都来了，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跟我们这儿先汇报汇报， 汇报汇报 啊！ 那行。那是这么说吧 啊， 我这个戏里边啊，你比如头一场 啊， 做工， 对， 杨四郎有一段唱， 嗯， 杨艳辉做工乱，自私自叹， 这是一大段唱腔。 我在这一段唱里边， 嗯， 不超过1分30秒变换一种形式， 1分半钟换一种形式 啊， 嘿，好，那您辛苦辛苦，您也来了， 我来了， 您也来了， 我来了 啊， 这么办 啊， 你掌握时间 啊， 好，你估摸到1分半了。马上你就发一信号，我就换形式。 干嘛？ 哎，我这一分半掌握时间呢， 让我给您报时。 对， 没问题，一分半钟啊。 对对对， 行。行， 现在 开始啊！好， 这咱这就从 头。好， 来啊！ 这就来了。思想起来毫不伤感啊，人也这就要唱了，杨银辉做公园自坦想起了当年时毫不潸然 这刚唱两句，你这滋的什么呀？ 我给您报时呢， 啊， 报时一分半到了， 哦，一分半钟这就 到了。对了，您该换别的品种了。 啊，好，听着， 想当年沙参会一场血战， 换评剧了。 我被秦改名姓，匹配梁元。拜天门，两国交战， 河北梆子，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山东吕雉， 怎奈我身在凡远隔天边， 滋滋滋，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哎，刘先生改的不错 啊， 好，真热闹， 热闹， 这 算什么热闹啊？ 哦，这不算热闹， 这下边比这儿热闹。 是啊， 哎，接下来啊， 嗯， 就是那个铁镜公主上场，上场之前呢，先闷帘叫板。 我说丫头啊，哟，带路啊，是路少呀。 抬切，真讨厌！我最恨你这样的演员。这有你的事吗？我这唱戏，这张不开嘴。你在我身后这气抬，你臭美什么呀？他不说他来劲了，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回来，夸你呢，我这儿。捣什么乱？你这是怎么了？你起哄啊？ 我这给您这帮忙呢，不吗？ 你帮什么忙啊？ 这不是小丫头带路吗？ 你干嘛？ 我来这小丫头啊。 什么？你来谁？ 这小丫头啊。 你哪像小丫头啊？ 那我像？ 你像小和尚。 那京剧都那么唱啊？ 要按京剧那么演，他请我干嘛去啊？你这人你怎么什么也不懂？你打算帮忙没关系 啊， 你把别的艺术形式借鉴过来，他不显得热闹吗？ 那小丫头能借鉴什么呀？ 小丫头啊， 啊， 小丫头上场啊，对呀，你把芭蕾舞拿过来呀， 啊， 那小丫头上台跳芭蕾舞啊， 那多好看呐、 啊！那能好看吗？ 嘿，就那个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啊，小丫鬟一上场跟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那玩意儿好看。 那玩意儿不好看， 观众喜欢。 谁喜欢这个？ 我问你，问您，来这成 啊？ 你看这意思， 这来了， 这来了， 来，我给你伴奏， 后边怎么着？ 我说丫头啊， 带路啊， 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 不不不不不 公主怎么改？ 首先，公主这身装束就要改。 以前穿的是什么？ 看过京剧的朋友们都知道， 嗯， 以前这个铁镜公主啊，梳两板头， 哎， 穿旗袍， 对， 花盆底的鞋， 是， 这身不能穿了。 那穿什么？ 烫披肩发 啊，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高跟皮凉鞋，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让那公主走那猫步啊！ 哎呀，那才好看呢！ 这还好看？ 你为咱试试， 来试试， 来了！我说丫头啊， 哟， 带路啊， 是路。 共唱了，共唱，共唱了，共唱。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当，哒滴答，哒滴答，哒滴答，哒啦当，哒啦当，滴答当。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 干嘛这么狠呢？ 就这么狠。 怎么了？ 你这是公主上场吗？ 怎么了？这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啊。 那就对了。 这还对了？ 那台底还有儿童观众呢。 哦，连小朋友都照顾到了。 当然是、 啊、哎呀，不错不错 啊。怎么 排得好、 啊、 热闹 热热 热， 这就算热闹 啊。 这不算什么呀？ 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比这还热闹。 是啊，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嗯， 杨四郎和铁镜公主见面之后 啊， 两个人在言谈话语当中， 嗯， 杨四郎暴露了身份， 哎呦， 最后提出了要过关探母。 是， 这儿有一大段对唱 啊， 哎呀，这个对唱太精彩了，衔接的特别紧凑， 嗯， 哎呀，每回到这儿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是，哎， 好极， 哎，刘先生， 啊、 您卖卖力气，再想想这点怎么样？ 对唱 啊， 不成不成，对唱我一人哪成啊？打算听吗？ 打算听， 咱们俩来。 我不会唱啊。 不会唱？ 不会。 会说吗？ 没问题。 哎，要求你用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行行行，没问题、啊、没问题。 提个要求。 什么要求？ 能不能帮我借点乐器？ 乐 啊？ 什么乐器？ 叫他们有时候唱歌弹的那个弹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啊， 大长木头脖，绑几根铁丝，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拱隆拱隆拱隆，那叫什么？狗挠门。 行行行，揍你。那叫吉他 啊。对了， 吉他，好嘞， 拿去，拿去。为什么呀？借件乐器啊，是不是俩人唱跟一个人不一样？一个人自由发挥，俩人来会儿他衔接不上。 干嘛？ 啊？你要是来要饭呢？ 说话呢？ 这过去要饭都这。 那是过去 啊， 现在的乐器 干嘛？ 你不是用乐器吗？ 我用那个， 那不借你， 那怎么？ 我怕你用坏了赔不起人家。 哇， 刚才刘兰芳刘老师在后台说了， 说什么？ 说你用这个 啊， 有一句俏皮话形容特别恰当。 说什么？ 吴大兰加夜猫子， 什么意思？ 什么人玩什么鸟？ 不是，嗨、哎，你这没有这个， 这个主席这我的面子，要你还不借了？ 人家都用这到我这， 你叫这个、啊、用不用？用着用，不用啊，算端回去。 嘿，他该急了， 说你叫这个。 得了，我用过，我不用连这都没了。 主要听您唱。 行，咱们拿这就是伴奏， 哎， 掌握一下节奏。 是，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对， 我唱上句， 我来下句， 我有来言， 我有去语。 来，走。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嗨嗨哟啊，有什么心不知，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就说这几天嘛，心里有点烦， 你快把 这一件幸福事我不敢明言， 大事 南北不和， 怎么样？ 将我来就办。 哦， 我的娘家粮草来到边关， 是 我想过关去吧， 买卖去 见见老娘面。 嗯， 怎奈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这箭还靠得难。 我有心去到阴暗地，到来领先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大哥的路太远，一夜之间是怎么能回还呢、啊？哎哎哎哎呀！ 宋英虽然路途远，我骑上快马正加鞭，到了军营把老娘见，身先飞跃，咱不谈把吃酒。他抽烟，磕个头，趁着俺我急急忙忙往回赶，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新编四郎探母》。好，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幽默的小段，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拉洋篇》《吹牛》。 听个仔细，闲着没事儿啊，我去趟城西，瞧见了一个蝈蝈一个蛐蛐，看大山越看越得意，山呐海北呀，在那儿吹牛皮。这个蝈蝈说，我在南村吃了一个大苹果。这蛐蛐说，我在北村吃了2个烟儿梨。这个蝈蝈说，我在南山吓跑了2只梅花鹿。蛐蛐说，我在北山吓跑了2只驴。这蝈蝈说，我在南京吃了火车头一个呀。啊，这蛐蛐说，我在北京哦，吃了一架飞机哦，哎。我在北京吃了一架飞机，正是那蝈蝈蛐蛐虎不服气，从那边过来了一只大公鸡，瞧见了蝈蝈微微的笑，看见了蛐蛐啊，它是笑嘻嘻，本儿一嘴把那蝈蝈吞到了肚子里，小蛐蛐一旁着了急，你吃了别的不要紧，吃了我的蝈蝈哥，我是不肯饶你，你看我怎样收拾你了啊。啊，你看他抖了抖翅，抿了抿须，蹬了蹬腿，掏着神器往前那么一窜脑本儿，他也为了记牢哎。 好，